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涿州新闻，涿州新闻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4月6号，涿州市召开食品安全工作会议，对2017年食品安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会上宣读了市食安办关于2016年食品安全工作考核情况的通报，表彰2016年优秀食品药品协管员的通报等，并对优秀协管员、先进优秀监管所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牌。近日，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涿州市召开全市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，会议总结了2016年民商事审判工作，部署2017年工作任务及研判民商事工作中出现的疑点难点问题，特别是农村宅基地转让、房地产交易、保险合同、劳务纠纷等热点难点案件。好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走开，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，抽出这心缓缓呼吸，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。时间对你说爱，用我的心化作星星，填满你寂寞的夜里。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，迫切渴望拥有每世界停留在眼前，让我对你说，对你说。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，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。

十六年在沙漏，梦中的国度就在眼前。我的灰姑娘，不要太紧张，请你抱紧我，我跟着我们一起向阳，跟着我们一起飞翔。说出你的情话，别怕让我听到，这里只有你的爱。跟着我们一起向阳，跟着我们一起飞翔，让所有的世界换上新的蓝天，让你的笑更耀眼。逍遥的一天， 真像幻象，我踏实路。

流连花丛间，你如此多恋，细细不成眠，何时才疲倦，不飞无收敛，我不能了解，总是爱上美，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，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，我只能远远痴痴望着你，盼能忘了你能写一些，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，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，我只能日日夜夜等着你，想了念了你能体会， 知道 你也有好感，为何你不勇敢向前，我撤掉所有阻碍，只要你在眼前，幸福只要面对得了，不需要训练，做人要潇洒一点，我掌握世界， 我喜欢你， 别压抑不是秘密，我相信爱情是丧手之不爱不息， 我喜欢你， 我相信爱情就散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